在每个执着等待的眼里，如

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痛，遥距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天儿也蒙蒙，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未看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不离在小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未看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我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 感谢。雪不语寒夜的你，那难以

这夜色茫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